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每个周六日，不对，今天我们换了哈，今天我们是周五，也是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小周末了，因为马上现在此时此刻，很多人内心已经开始雀跃了。 还有2个小时啊，就要下班了。 对对，很多人都要下班了， 马上就要进入到大周末了。 对，周末要干嘛呢？没关系，先听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对， 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就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嗯，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说的3种方式来同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今天是这个礼拜五，刚刚也跟大家说了，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大周末了啊！ 哎，雀跃起来啦！ 对，这个所以呢，今天也是做一个礼拜的热点的盘点，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礼拜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 哎，对哦。最近啊，真的很多很多的热点话题哈。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那其实我们先把这个目光放到昨天。 嗯， 昨天是21号哈， 9月21号， 它呢是一个看似很普通，但其实有着很 普通的， 对，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它呢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症日。 嗯， 对，那其实这个症状啊，在很多的中老年的身上都会发生，所以说呢，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症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种病哈。其实呢，它又叫做老年痴呆症，就是我们俗话当中所讲的老年痴呆症。那它的反应有很多，比如说， 早期的信号啊，这个有可能，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边可能会有这样的老人，就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状的，或者是说叫做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症状的这些人，他们会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说忘事儿。 对，早期就忘事儿，然后可能你刚跟他说了一件事儿，他就又来问你， 说忘就忘了。 嗯，说忘就忘哈，这是他第一个信号，记忆障碍，略微有点障碍。那很多人说啊，这不是很常见吗？自己可能现在20-30岁，然后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症状啊。但是您不要着急，我们会继续的为您罗列一些前期的、早期的一些症状。如果要是有的话，就要加强防范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对，那第一个是记忆障碍啊，常常丢三落四，说忘就忘，同一个问题要反复问好几遍。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这种视空间的技能障碍啊，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了，因为它这个专有名词说出来可能会有些晦涩难懂，就是说不能准确的判断物品的位置。比如说我想拿起我的手机，它放在我正前方桌子的位置，但是我感觉它放在了我的右边，实际上它放在了我的左边。所以说这个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个信号，说我已经不能判别这个东西它到底在什么位置了。啊，这个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啊，或者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啊、衣物啊，我想找到的钥匙啊、手机等等。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子忘记自己该去哪儿，这样 分不清方向，分不清左右哈，这个所谓的视空间技能障碍。那第三个表现呢，在前期有可能就是语言上的障碍了，他可能一直在口若悬河的说，但是呢嘴巴说出来的东西呢又含糊不清，我们并不能够听懂或者是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语言表达上面的一些障碍。 对，这个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就是书写困难啊，咱们从小的时候可能很小很小的孩子还没掌握这种知识技能啊，或者是说书写技能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写字写得特别乱，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有可能就是在咱们 快睡着的时候，写一写东西，快睡着的时候，你会你会画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但是你感觉自己在写字，但实际上写这些东西根本都不知道，看不清，所以这也是出现的第四种早期的信号，写出的内容词不达意，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嗯，这个也是逐渐的越来越难了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诗用和诗认，那么可能之前非常熟悉的一些技能，比如说骑自行车啊，开车呀，然后游泳啊，但是突然某一刻或者是突然某个阶段他就突然不会了，就失去了之前的一些技能和能力，甚至呢可能对于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就是每天相处的家人哈，都不认不得了，这些是非常可怕的。 对，这个其实这一点啊，应该是在很多有这种病症的自己家里的家人里面算是最难受的一点。 对对对，因为可能前一秒他还跟你聊天，就非常热络的聊天，因为毕竟是亲人嘛，然后突然就在找你。就是之前我记得在一些电影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就有出现过这样的一幕，当时是邓超的一个电影吧，就是他的妈妈，然后他好像给他妈妈买了他最爱吃的一个什么肉，然后后来给他吃的时候，他妈妈一直在叫他的名字，说我的孩子在哪儿啊，在哪儿 我想起来了，对，就是这样子，他会一旦发病的时候，他会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呀，老伴儿啊，这个亲朋好友什么之类的。你来之后，有的甚至有一些老人，我之前了解到的，有一些老人还会，就假如说我是来照顾你的这个人，我每天都在照顾你，我是你的儿子，然后他还会对这个人动手。 对对对，说你怎么把我儿子变没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他突然就失去了认知的能力了。就是认不出来自己的亲近的人啊。 其实说到底，这一点还真的是挺让人心痛的。患有这种病症的人群， 对，所以说真的是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尤其是大家可能偶尔发现自己的，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是轻微的阶段的时候，就一定要加强防范了，多去医院赶快去看一看哈。 对。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表现，比如说第六种表现就是计算的障碍。比如说他之前是一个很精打细算的人，结果呢突然某一天然后不会去算数了，就可能数不清了，然后对于一些数字啊什么的也变得突然不是那么敏感了，可能也会有算是一种表现。 对，还有另外两种，就是一种是精神功能的障碍，还有运动方面的障碍。这个出现狂躁、幻觉、性格改变等等，所有精神方面的这个功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影响和变化。还有就是运动障碍，无目的的来回走动，到处开门关门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在我们常人眼中看起来特别奇怪的这些行为，可能都是这个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原因。 没错哈，我们刚刚为大家列举了是他前期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而且呢随着这些症状的这个程度的加深，它的种类的叠加，可能也会出现相应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那如果要是大家在前期发现自己家人或者朋友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多加防范， 早发现早治疗早诊断。 它是一个可以去预防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哈。 对，因为我之前也听了不少人说，就是要从现在这个年纪，也有人告诉我说，就是从现在这个年纪二三十岁或者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防范这个病症了。有人告诉我说可以多打一打麻将，就是 增强动手能力。 打麻将它不仅仅可以增强动手能力，虽然这一项这个娱乐活动在我们看来是一个 有点赌， 对，有点赌博性质的，但是也是俗话讲嘛，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这咱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来，一个强身健脑的游戏。 对， 它不仅仅可以锻炼你这个手指的灵活度，还能还能锻炼你脑部的算术的能力。这个也是一个预防这种病症啊，或者是说能加强你的脑部的记忆能力的一项活动吧。 而且就是咱们可以多平时多除了这种麻将哈，还可以多去看书，多动动脑筋， 对， 然后多算算东西，或者是说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大脑去灵活起来。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就跟 患这种病症的人啊，其实就比较类似于咱们把一本书常年放在一个位置，这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大脑常年放在那个位置不用的话，它一定会落满灰尘的。这一旦落满灰尘，它就不转了，不转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奇奇怪怪的影响。 对，所以说要多用脑筋，那可能就不仅是中年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也要这个从现在预防哈。其实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当中，就无意识的情况之下，也是在预防着啦。即使平时工作呀、生活当中多去思考一些问题， 对对对，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有这样的就是种种的迹象的表现。 我一开始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记忆力的第一条，我就觉得完了，怎么办呢？ 完了怎么办？早期了已经。 对 啊，这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完全是，我估计应该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信号，应该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大脑产生了一些不良信号的反应。 对 啊，这些告诉你啊，记忆障碍啊，记不住东西啊，或者是说我想拿一个东西，我哎呀怎么拿不起来呀、啊？或者是说我的视觉发生了变化等等等等，这些刚刚我们假如说列举到的这些八点当中啊，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有这种对号入座的现象的话，大家也不要着急，这个可能就是大脑对你的身体发出的一种警告，告诉你我要休息啦，不要再让我工作了， 所谓的亚健康的状态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大家不要完全去以它为标准，但是如果要出现了好几种啊，那尤其是这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就要多注意。那刚刚我跟大佐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场景，就让人很心寒很心痛。那可能陪伴着我们一直长大的亲人，然后突然有一天就会忘记了我们是谁，然后可能他心中是有着我们的，但是他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我们，这些也是让人非常心痛的。我记得之前央视也有一个宣传片，也是关于这个症，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我们先是通过小视频， 通过一段小视频来回顾一下这段比较既温情又痛心的一段宣传片，一起 来看。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爸，你干嘛呀？ 你猜我爸怎么说？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很早之前就在央视放出了一段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患病人群的一条 VCR 一个公益广告。 没错，里面也是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一个细节哈，就是他们出去吃饭，结果呢这个爸爸然后突然就在桌上抓了两个饺子塞到了自己兜里， 对对 对 然后说自己儿子最爱吃这饺子了，然后儿子就在身旁听着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很无奈，很心寒又心疼，就很没有办法哈。但其实确实这样的症状很常见，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数据，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每7秒就有一个人确诊为这样的一个病例。与此同时呢，每4名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1/4的占比。 对，虽然他有这么大的比例去这个患有这种病症的人群，但是大家也不要去担心，因为我们在节目之前在刚刚说这几期在说这八点早期信号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这种病症完全是可以通过预防和你现在的一些注意事项去改变它，甚至是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的。 哎，没错。那既然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他可能就是有相关的这种症状，甚至可能片段性的就会失忆或者是失认哈，就刚刚所说的失认，认不出来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地址了，怎么办呢？其实啊，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 作为家人呢，我们可以为他准备一个 黄手环。哎，这个最近在微博上也是很火的， 嗯、 就是说在这个当你看到大街上有这种漫无目的行走的老人的时候，如果发现他身上有黄手环，一定要去帮助他来找到回家的路，或者是联系他的家人来帮助他回家。 嗯，因为在这个黄手环上面呢，一般都会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嗯， 以及他们的，甚至现在可能微信比较这个普遍使用，就会有一些微信的二维码，加他的微信等等。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这名老人去回把他带回家哈。其实真的是觉得万一有一天可能当我们老了时候就会是我们，所以说一旦我们在路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他或者是他的话，一定要帮助他，因为确实可能在他的背后是很多的家人非常着急的在等待着。 对，也是很多家庭中的这些老年人他们，哎呀，其实说到底啊，很多人都不想生病，但是这个病一旦得到自己身上，这个也是没法控制的嘛。 对对对。 当然也是呼吁大家，如果在街上看到带这个身边有带黄手环的老人的时候，一定要上前去帮助他一把。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之后老的时候积了一份德吧。 嗯，哎，没错哈。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包括相关的预防办法，还有我们解决的办法。 对， 那说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呼吁大家加入到这样帮助他们的队伍当中来。我们说一些更高兴的事情，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刚刚说的这点啊，这个我看到我们一直播上这个雨涵说这连续两天气温都好像很荡啊，这当然不是很荡，是我们主要是想在这里边通过这样一个日子，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症日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是节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日，来呼吁更多的人群来关注这样的病例，来关注这样的患病人群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他们，也能更好的去预防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身边。 嗯，我们往好处想一想哈，我们大家普及完这样的知识之后呢，对自己对他人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对，说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日啊，这个9月21号的一个纪念日，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好事情， 是发生在昨天早上。 对对对对，这个双一流高校名单在昨天公布啦。 双一流高校， 我估计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好多人都在关注的，因为之前在考大学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或者是一些高校的这个中学的高中的老师都会问，哎，你想考什么学校啊，这个985211，对不对？基本上都不去说这些学校，就是这一系列学校的基本名称，就直接说你是985的吗，你是211的吗，基本上都问这些话题。 哎，没错。而且这次的榜单哈，一直都非常的难产，因为之前几次说要公布，结果一直推迟到现在，在昨天早上呢，他终于是把这样的一个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了。而且呢，很多人看到之后要么就是几家欢喜，各种欢喜哈，要么就是几家愁。 这个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对对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双一流高校名单哈。那它呢，其实在昨天是正式的公布了。那么所谓的双一流呢，其实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 对， 就是既是一流大学 又有一流学科。 对对对，就是双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的由来。 对， 那这名单公布了之后呢，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3所非985高校入选了双一流。这个是它大体的一个统计哈。 对对对，而且还注意到了这个一流大学建设的42所高校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的学校有36所， B 类的学校有6所。北京一共有8所高校入围了这个 A 类的名单，分别是北京大学啊，听好了，有没有各位的学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此外，这个上海地区也有复旦大学等4所高校入选 A 类的名单。 那么 B 类的6所高校呢，则是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和之前的35所985高校相比，新疆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以及 啊，这三所非985高校是跻身到了42所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共是95所，北京地区一共包括了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25所高校入选。那么双一流建设高校这次一个突破，就是实现了31个省份的全覆盖 啊， 对，就是相当于是遍布全国了。不管怎样都有。 对，其实这样我觉得要比之前的985、211的学校的分布，我觉得应该更科学化一点， 更均衡了。 对，也更均衡一点。这个消息发布完之后呢，各位同学也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纷纷晒出了这些学校的名单。不知道我们刚刚跟大家的这个盘点当中有没有在座的啊，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的上榜的学校呢？ 那其实这次的榜单当中还有一些特点哈。刚刚说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实现了31省份的全覆盖，所以说变得更加均衡了。可能之前挤破脑袋非要去某一个地区去上某一所学校，现在呢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在自己家的附近，在自己的省份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去上了，因为它相应的就会配置一些教学资源，或者是科学资源嘛，所以说是一个好事情哈。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因为很多因为刚刚说到有 AB 种类嘛，就是有 A 类和 B 类学校，那所谓的 AB 种类肯定就有优有劣了，虽然都是 也不能用优跟劣来形容， 不能说用劣来形容， 对 我错了，对，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可能就是让大家会感觉稍微有一点尴尬。 A 类跟 B 类， 对 A 类和 B 类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尴尬哈。所以说像 B 类的一些985高校就会觉得自己既然是985，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学校，确实是很优秀的， 对，一下子就被归到 B 类里边了，我为什么没进去 A 类呢？当然这个我觉得 A 类 B 类都无所谓，因为大家 上榜了其实都很棒， 因为大家都是在国内的双一流高校。什么叫双一流高校啊？什么叫一流啊？ 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对吧？ 一流就是一流当中已经是非常拔尖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然后就是很多学校可能就会有点稍微不服，不过也没关系，既然上榜了就已经是非常棒了。 对，这个上述新增的这些211的这个高校，他们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啊，这个就比如说这个特色鲜明的行业类的高校，还有在基本面上跑赢了众多老牌的综合性的高校啊，其中比如说这个艺术类的高校，还有中医药大学啊，得到了最为明显的扶持。 就相当于一些特色专业或者是比较明显特点这种学校会有更多的相应的一些支持。 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其实这次名单的一个公布，可能就像大佐刚刚说的，更多的老师，更多的马上要高考或者是可能高中的一些学生会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些名单可能就是他们的目标。 对，但是也有很多的老师跟学生他们还是比较认同之前的对于985和211的这种说法，就是他们的这个脑子里面想的还是这些985跟211啊。但是在这也是要提醒各位，马上要考大学或者是这个正在选择啊，不对，这个报名已经结束了是吧？就是那个明年准备要，对，明年准备要考大学或者是自己心中有目标的这些学生们或者是老师们啊，告诉你们这些双一流高校就是之前的985和211的高校，而且要比那个时候的排名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均衡化。 但其实说实话，这样只是一个对高校的一个激励政策，可能就是学校之间也会去争那些一流嘛，可能会促进这些学校去研究一些东西，或者是发展他们的学科， 崭新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是一个促进的方式啊，大家就是以它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就行了，不用说特别的在意。 想去哪儿还去哪儿，假如说我这就想考清华，那咱就考清华；就想考北大，咱就别奔别地方去。这个我记得这个双一流高校刚刚还没确认名单的时候，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时间的下午5:33: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 嗯，突然发现我们变得更加的精确了，精确到了秒。嗯，给你点个赞哈。 现在已经52秒了。 嗯，好的。 俗话讲，那个分秒必争嘛，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啊，今天这个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就会有。我今天话突然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你今天变得怎么这么亢奋呢？ 哎，对，我看到这个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啊，这个为低音男神大佐和甜美可人的月月打 call， 谢谢。 好，谢谢。那也希望 难道大家就不想？嗯，你先说。 今天我们两个是怎么了？ 你先说。 好，我就是想为我们的982打个 call 啊，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赶快要打 call 了。嗯，我们继续。 对， 哎，我们是一个。 我们要接着打 call 了啊！今天的男主持、女主持有点打鸡血，有点兴奋啊！大家不要在意。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对了， 来我们打 call 吧。 对，来我们打 call 吧啊！这个刚刚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两个热门的事件。第一个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症的纪念日，9月21号。第二个就是昨天也是9月21号，双一流大学公布。接下来跟大家说第三个本周的热点事件。 哎，这个事情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相关。 哎，这个真的就太相关了啊。第三个事儿咱们就说一条，也是最近风靡了朋友圈大半个朋友圈的一条推送的文章 啊，江山 啊，这篇文章叫做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 嗯，那么这个文章， 哎，真的你看这篇文章的标题，感觉有那么一点标题党的含义啊。 对啊，我就觉得哎，我就点个外卖跟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篇文章啊，其实它里面呢就描述到了说某外卖APP 啊近期发布了一个中国外卖大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当中就显示了中国市场用户规模达到了6亿。与此同时呢，2016年在线外卖用户消费频次每周消费3次以上的用户占比达到63.3%，外卖就餐成为了常规的方式。 嗯，对，其实说到外卖就餐啊，这个应该对于很多的在不管是大城市还有小城市，只要是现在就是在工作一线工作的人们来说，外卖就餐应该是一种比较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就餐方式。你想啊，这个每天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在没有外卖之前，我可能会让我的同事去，就比如说那些实习生，对吧？就是说到实习生，最开始说到实习生这个这三个字，最开始大家脑子里边的印象， 订饭、 订咖啡，取报纸，就是干一些杂物活，对吧？这个当有了外卖之后，实习生可能就会变成，我说的可能啊，这可能就会变成取外卖，就得给我订个外卖， 轻轻一按键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外卖，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外卖，不应该像是在整篇文章里边的推送那种标题式的宣布的一样，我觉得它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加快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它确实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又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拉近了， 不是拉远了。自己在一本正经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没注意到刚才说错了。 对对对，可能是 我就觉得，对，他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在每天订外卖的时候，可能就再也没有像之前那种时间，中午约上3-5个小伙伴，这个趁着中午公司午休的时间去食堂吃个饭，这个虽然食堂饭不怎么好吃，又或者是在晚上工作回家之后约上几个好朋友、好兄弟、好哥们儿去这个街边撸个串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事儿，我已经把它解决了，我干嘛还需要其他人？ 哎，没错，我记得印象最深关于外卖的，确实我是那种资深外卖党，就是各种会叫外卖。 这我也是，其实 是吧？就是可能真的是太普遍了。然后记得在学校门口，每到饭点的时候，真的是就在，因为我那个宿舍门口是一挺大的一个门，然后门口一排一排的外卖，这是谁的谁的谁的，就在问，真的是太普遍了。所以说，你像这种外卖，确实真的很方便。就像大子刚刚说的，可能确实也是让我们 得到了快速便捷的方式之外，也有一些不好的点。你看这个文章当中，他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计算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文中是如何去算的。 嗯， 他算的是从环保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嗯、那他说每周至少4亿份外卖卖出，那4亿份的外卖飞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也就会产生至少4亿个一次性的打包盒和4亿个塑料袋，以及4亿份一次性的餐具。所以说这些废弃物每周有这么庞大的4亿啊，4亿乘以3456了。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包装不只是这4亿个，而且确实都是以一次性的为主。那以及它继续来为大家所算的哈，一个塑料袋的平均使用时间呢是25分钟，但是每一个塑料袋的降解却需要至少470年。那你看4亿个塑料袋，或者是这个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的木筷哈，这些筷子，然后它们又要产生多少呢？其实 这个我 确实很庞大， 算不过来了。 对，真的已经算不过来了，确实是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结果所以说他就说预计这些被我们吃掉的这些浪费，到了2020年，这个6亿用户应该也会这个会更多一些。其实很多人就会质疑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他所称的现在目前2016年的6亿，可能是注册了，但平时不怎么用。 对， 但是其实说实在， 基本上活跃用户是4亿的人。 对对对，那可能他们这个数据只是一个数据，他也是从一个片面的角度去分析了，那可能大家就会对它的数据的真实性啊什么的产生一些疑问。但更大的疑问， 就是当然啊，就是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我们在前些年啊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还会选择有可能的去相信它。 对， 但是啊，这些年也是可能因为这个网络的越来越发达，然后这种网络实名制的信息文章也没有那么多的监控，然后在这最近这个微博上也不是说这个最后评论要进行实名制了嘛？ 实名制， 对对对，所以这种产生这种网络暴力啊，或者这种网络不负责任的文章也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大家就有自己的心里边、自己的脑子里边就有一根弦儿一直在绷着，这篇文章它到底写的是不是一个真事儿？当然这种。这种不好的事情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了一杆秤。在之前我只是单纯的去接收信息，完全不考虑它，但是现在你给我信息，我肯定会去仔细去考虑它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操作，是不是有人想借此机会来炒作一下自己的品牌，对不对？它会产生一些这样的东西。 你看它的数据确实它应该是有一定客观性，但是可能它所联系到的毁灭下一代这种严重性，包括它对于环保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可能过于严重了，就是这个严重不是可以双关吧，就是说的太重 了，打一个引号的过于严重， 对对对，这个意思。那么你看之前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渲染式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关于 穿的这个牛仔裤， 对关于牛仔裤，因为我们都让牛仔裤其实它制作一条，然后也是经过很多的工序，然后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失掉的一些，或者是破坏掉的一些原始的一些东西，然后才会生成这样的一个牛仔裤哈。还有很多。 对，当时给出的这个那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看一看这些标题党们啊，其实咱们先暂且不说这条新闻啊，这个现在也有很多的编辑啊，这个为什么有的岗位叫做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有的岗位叫做编辑。 哦， 这就肯定要分出一大类来了， 它的重量就不同了。 对，你要写这篇文章你是要负责任的，为什么要说要毁灭我们的未来？当然它这里面的环保的意识确实是好的，你看它有一个非常唬人的一个数字啊，这里面我们也不去深究它这个数字到底有没有它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啊。他说这个一条牛仔裤等于3480升水，大家一下子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觉得哇，我今天穿到身上的这条牛仔裤我是浪费了多少地球的水， 好罪恶呀！大家一听到这个数字是非常吓人的哈。但其实，我们再去换一个角度，确实我们在制 作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破坏，但其实我们也是利用这些原始的资源，他们可能是对比的是那些最原始的状态。 嗯， 假如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还是去农耕，就是处在那种农耕社会当中，然后可能我们确实对环境啊对周围都没有什么破坏性，但是 也阻碍了 我们的 时代是没有办法发展跟前进的。 对吧，可能它的这个角度稍微的片面了一些，极端了一些。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反思一下对于环境或者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影响啊。 嗯， 我们也可以尽量减少这些。 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啊，无论是这个外卖毁掉我们的环境，还是牛仔裤毁掉我们的环境，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毁掉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很多人都在保护着我们的环境，但是有可能他们的这种写文章的方式是有那么一点片面的环保观。我只是从一个事情上看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啊，也不顾及自己的语言什么什么样，我把它写出来了。 OK， 我告诉大家去要多多的关注环境保护，但是我完全没有告诉你我不吃外卖要吃什么。 嗯，对，因为确实它也是应时而生的，因为我们需要。 对啊，就像之前的这种一次性方便筷， 嗯 啊，它在这个国家颁布相关条例之后，现在也有很多的，就是不管是大饭店、小饭店、路边摊也好，它都会提供自己的筷子。 嗯， 你选不选择是你这个人个人的事情，这个跟点外卖是一样的。 嗯， 我知道它可能会产生这些塑料垃圾啊，但是我真的需要它。 对，因为确实工作啊什么这些客观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并不是说呼吁大家然后猛去点外卖，而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点，然后我们也要从这个事情去反思。不过好就好在我会发现现在的媒体比如说出了这样一篇文章之后，大家并不是像这个之前一样频繁点赞了。 嗯， 而是会有很多反思的声音、反观的声音或者是质疑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这种文章写的可能有那么一点偏标题化的感觉啊，但是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环保的这件事儿当中来。 嗯， 啊，也是希望啊，这个呼吁一下，毕竟这个塑料嘛，曾经也有人说过，塑料这个东西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也 是 最糟糕的发明。 对对对， 对，这个塑料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嗯， 啊，能这个承载性也大，装东西对吧？塑料袋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对对对，很方便。 嗯， 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也就是另外的一种方式，470年才能降解一小块塑料。 嗯， 这个对我们的环境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但是我们现在的科技没有发展到产生一个既便捷又便宜还环保的一种东西来代替它。 嗯，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呼吁大家，然后尽量的减少。 嗯， 不管是外卖呀、塑料袋呀，还是这些一次性的东西，尽量的去做到从自己去作为这个环保的这种先行者哈。那么只是进行一个呼吁，但是并不能够否认它给带来的一些方便。 嗯， 在这儿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篇文章啊，这个我们俩的感觉啊，以上言论仅代表我们俩的感觉。 嗯， 啊，这个说呼吁环保肯定是一件好事，每个人都想让我们这一代人， 嗯， 或者说我们下一代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 嗯， 啊，这个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嗯， 啊，这个马儿在草上跑，对不对？都希望这种的环境。但是这种危言耸听的写文章的方法，这种危言耸听的价值观，打一个引号啊， 片面的环保观， 这种片面的环保观，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嗯， 与其你用这种的文章吸引人们的眼球的话，还不如真真切切的去马路上给人们做一做这种宣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减少我们身边的塑料垃圾等等。 嗯，确实。那我们刚刚也是用很大篇幅聊一聊关于外卖的那些事儿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现在也是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得到哈。最近呢，央视也是播出了一个纪录片。 嗯， 那也是关于我们辉煌中国的。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段这个片段，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这里是中国快递业最大的智能分拣工厂，要确保包裹在3.5小时内全发出去，必须依赖于这些不知疲倦的小黄人。在过去，要完成这个分拣量，至少需要100名熟练工人。2000平方米的作业面积，可以产生的路径有3000亿条。怎样迅速找到最佳路径， 又避免和其他小黄人相撞，要归功于一个厉害的大脑。 我们整套的机器人的设备，它五分钟的这个计算量，相当于北京我们最繁忙的首都机场一天的这个航班的起降的计算量。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新效率、新速度，正在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下找到新的支撑。中国每年要产生300亿件快递包裹，智慧物流体系的建设领先全球。这些省际交界的超级智能中心舱分拣装箱全都用上了最前沿的技术。 哎，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段纪录片呢，就是来自于《辉煌中国》啊，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国哈。 嗯， 那 对这个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就是收看啊，这一系列的《辉煌中国》的纪录片，因为我昨天啊，就是在这个台里吃饭的时候，食堂一直在食堂的电视里面一直在播放，就是刚刚那个片段， 哦、 真的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哦、 然后就是我当时已经累到不行了，我就还抬起头来，我的天！ 厉害了、 就是、 被惊到了是吧？ 对，而且大家刚刚从他的这个解说的话语里面也可以听到啊，就是原来需要一百多名员工，是100多名还是1000多名， 嗯， 就反正需要人工这个资本特别强大的一个快递分发这个物流的产业，现在仅仅需要一个强大的大脑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那个小黄人啊、 嗯、 然后以及他操控这个小黄人的这种设备，哇塞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嗯、 那其实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也是展示了很多咱们国家在生产呀建设当中的一些非常棒的一些创举、 嗯、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啊，它呢是在央视播出的，它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6集电视纪录片，那么与此同时呢它也是在综合频道就是一套晚间的黄金时段播出、 嗯、 所以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看看有更多我们可能觉得非常惊讶的非常惊叹的这些国家 对在默默的改变着我们国家生活以及各位的生活的这些、 嗯、 比较崭新的黑科技新科技、 嗯、新科技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嗯、在每天晚上8点都可以准时收看到 对这个而且全篇呢、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 嗯、 全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嗯那么这6集呢其实也是饱含了因为每集其实短短的只有50分钟、 嗯、 那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其实也是回望了中国5年之中13亿中国人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一个质的飞跃 对真的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啊、 嗯、 说它是段子 嗯 更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我们国家这5年或者是说近些年来的一些变化 嗯 啊就是说有人问就是假如说我问你吧 好 啊这个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什么 四大发明 嗯 不就是那些什么火药啊这些吗 对就是那4个是什么、 嗯、 你知道吗 我觉得 火药 是不是想要说现在的 造纸术 嗯 啊这个完了我又忘了火药指南针 所以你的那个就是段子里面 对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四大发明、 嗯、 然后那个段子里面下面说的是现在的四大发明、 嗯、 共享单车、 哦、 手机支付、 哦、 高铁还有手机的这个应用的各种客户端 哦， 就这四大发明是中国崭新的四大发明也是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新的四大发明 那我就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 嗯、外卖小哥快递小哥 手机 这个 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高铁司机 哦，高铁司机 这可还行 我们也在创出来了各种四大发明哈，确实方便了很多 对、 嗯、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一组宣传这个纪录片啊这6集的由央视拍摄的6集纪录片辉煌中国来更加的回望一下我们祖国我们强大的祖国在过去的5年以内 有了什么样质的变化和飞跃。 那么它呢一共是有六集，我们先分别给大家说一下，简短的概括一下。第一集呢是圆梦工程，就比较恢宏大气一些的变化了，也就是实现了咱们建国方略当中的宏伟蓝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哈，我们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讲这个中国的大桥啊，这个港珠澳大桥，还有这个胡马岭隧道、郑万铁路、复兴号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超级工程，在这五年以来，也是把中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网，如何编织人们走向幸福、做起我们美好的中国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现在可能有更多的纪录片，现在也是产生了，然后都在记录着咱们国家的一些变化。 对对对， 其实我们这些纪录片它可能拍摄的更加恢宏，离我们生活更远一点，就像刚刚跟大家有说的，可能我们生活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是大家没有发现的。就是每次我在刷微博，在刷这些有关于祖国这个改变啊，这个比如说辉煌中国这类系列片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去看他的评论。因为嘛，在这现在这个社会，有人说好肯定就有人说不好，对吧，这个肯定会有一些不大好的言论在批评或者是批判啊，你连我这么一个小事都处理不好，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么动用大的工程去做这些基建啊，去做去修高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每次都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程，我们为什么要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老百姓每一天都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宏伟的角度，建设好了之后才能够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才是一个质量的保证，生活品质的保证哈。 对， 所以说这些大的也都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每个人确实也是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的变化。 对，所以说呢，也是现在啊，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做到能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我今天说必须要把这条高铁线修好，我第二天绝对就能修好的。 可见我们的决心，那我们也是期待它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有着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啦。 这个今天的982回榜呢就跟大家先说到这里啦。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同样的也请各位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 拜。 先开始同性，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 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了，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素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